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各位带来《红楼梦》的备考篇，欢迎您继续收听。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新初一中考改革方案出炉，2021年初中毕业考试与中考将两考合一。北京2020年全面实行新高考，等级性考试每科成绩将细化为21级。首个国家层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系统性文件发布，校外培训不得收取超3个月的费用。以下是详细内容。市教委日前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9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未来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今年9月入学的新初一学生在2021年将会享受到初中毕业考试与中考两考合一的待遇，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计入。市教委基础教育二处处长徐建书说， 这次北京的中考方案第一个突出就是全开全学、全科开考，这个目的呢，还是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防止这个群体性偏科。第二个突出的特点呢，突出了一个实践的导向，增加了开放性社会实践和综合性社会实践计入中考的这个权重。 这一次的改革坚持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引导学生扎实学习每门科目，全面提升义务教育阶段育人质量，减少了学生为选择科目而又很难确定自己的优势潜能产生的焦虑。徐建书说， 我们一直要求的就是全部全开全学，但是没有全科开考的这个背景下，肯定有的会受到忽视。这次呢，就是希望全开全学、全科开考，也是为了纠正过去有的科目没有是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么一个地位。 新的招考制度改革对于学校和学生本身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学校在教育教学中和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还需要全面正确的了解改革内容。徐建书说， 未来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要严格按照义务教育的课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第二个呢，整体要控制难度。第三个呢，是进一步的推进考试内容和形式的改革，提高命题质量，不超标命题，减少单纯机械记忆，减少这种机械性训练的内容。重点呢，还是要考察学生的发展水平，贴近生活，注重实践，突出首都特色，实现教育育人。 2020年起，本市将实行新的高考改革方案。市教委23号公布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计分办法，其中等级性考试将分为5等21级。此外，本市拟于2019年将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请听本台记者张征的报道。 根据此前公布的考试改革方案，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分为合格性考试和等级性考试。其中，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从六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参加三门科目考试。等级性考试每科成绩由五等细化为21级。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处长姚林修说， 北京的等级性考试的折分办法，我们对于各等和各级的比例呢也进行了微调。这个变化呢主要是考虑是我们分析了这个北京考生多年来的分数分布情况，我们把各个科目每年的分数的分布进行了认真的测算，根据这些数据呢我们确定了各等和各级的比例。同时呢我们也分析了就历年来这个各高校在北京投放计划的情况都要进行测算。我们现在这个分数的等级比例呢应该说跟计划也是比较吻合的。 除了等级赋分之外，2020年起统招录取将采取两依据一参考的招生录取模式，也就是由招生学校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学生，逐步实现从选分到选人。对于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姚林修表示， 我们目前的参考呢主要用在自主招生，包括这个学校的一些这个保送生啊、高水平艺术团、这个运动队等等这些招生上。未来呢，我们也要研究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在其他招生录取的中的一些应用的办法。目前呢，也正在研究过程中。 在录取方面，本市将会继续深化本科录取批次改革，计划在2019年将本科一批与本科二批合并为本科普通批，这样对于高校人才选拔和考生报考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姚林修说， 对于学校来说，以后就不再有本科一批、二批、三批人为的我们给它划分类似层次的这种概念，有利于学校它能够这个突出自己的特色专业学科呀，能够根据自己的这个优势呢选择好的生源。同时对于学生来说呢，我们这个也要为学生在志愿填报上提供更多的一些选择，包括志愿的数量上、志愿的填报次数上，这个呢我们也正在制定具体的一些政策。 针对目前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和提高中小学育人能力两个关键环节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坚决禁止应试、超标、超前培训及与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请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针对本次意见出台后，北京市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该如何治理，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红荣说， 我们现在把摸排完了之后，把多少个机构、多少个点儿分布在哪里都摸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地图画出来，而且地图上这个点儿是什么，而且它是白的、灰的，我们都就是内部都有标记，说这个机构这个点是在某某位置，它是绿的，它基本没问题，也没投诉，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是无证无照的，就是不仅把机构的点在这分布，而且机构目前的健康状况也在上面有进度。 为了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北京市中小学将提供3:30以后全覆盖的教育资源。冯红荣说， 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起，在全市要全面推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覆盖到5天，就星期一到星期五托管服务、课后服务全覆盖，星期一到星期五，而且每天基本要延到2个小时，原则上延到2个小时，5:30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提出3个为主。第一个为主呢，就是说这个活动还是以校内为主，这样呢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这个老师呢可以单一，可以个别辅导，但绝不允许集体上课。那么北京在实施这个的时候呢，家长是不收钱的，主要是通过政府来补助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整个文件研制基本完毕，你从9月份开始起，在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校中普遍开展。 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刚也表示，在促进课后服务的同时，也会坚决防止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红楼梦》分为120回成本和80回支本两种版本系统，成本为程委员排印的印刷本，支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支本是成本的底本。《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大指弹琴，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世体情理，暗记寻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是隐去贾雨村言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后世围绕《红楼梦》的品读研究，形成了一门显学——红学。本期教育面对面将一同为您赏析《红楼梦》。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陈慧莲，北京第二中学语文教师，高级职称，东城区学科带头人。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去朗诵《红楼梦》，学习《红楼梦》，解析《红楼梦》。在第一期跟第二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做了《红楼梦》的阅读篇和思考篇。那么究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各位带来什么呢？今天带来的是备考篇。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二中的语文高级教师，东城区学科带头人陈慧莲老师。陈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可能高中学生，尤其高二高三学生最在意的，如何去备考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传统篇目了。今天讲的《红楼梦》，《红楼梦》因为120回非常大的一个体量，怎么备考，怎么样从中去精选啊，这个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都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那么能够为我们这些即将步入高三阶段或者正在高三阶段的同学们说说，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怎么样去拎出重点去阅读红楼，然后去准备高考的试题吗？ 好的。其实关于经典阅读呢，每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方法，可粗可细，可深可浅。我自己呢，就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第一遍读红楼的。那个时候家里边有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基本上是一边帮妈妈摘菜一边读的《红楼梦》，也有很多读不懂的地方，比如里边的诗词啊、衬语啊等等。三年级的水平也就认识大多数的字，还没有什么诗歌鉴赏能力呢，还有很多不喜欢的地方，比如前几回的家族关系和十二钗正册副册里的人物命运安排。那个时候呢，不爱读就先放在一边了，先阅读里边感兴趣的故事部分。像我小时候读雨果的93年也是如此，就想跳过厚厚的时代背景介绍，直接看故事，看完故事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跳过的地方，这样更有利于理解故事发展的社会背景原因。有时候也未必马上去回读，过一段时间再读也许收获会更多。因为经典小说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耐人寻味，值得反复含咏仔细琢磨。但那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水平，我想高中的同学们还是应该有能力善始善终的阅读一遍《红楼梦》的。 但是您说的容易，到高三的时候不只有语文，我们还有其他的学理的同学，有理综，学文同学有文综，那么功课非常的繁忙，每个老师都是抢时间，学生也是在不停的在做卷子，时间非常有限，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下面呢，我就给高三同学介绍几种阅读方法。第一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阅读次数和轻重。从粗到精用五看法。一看，如果到高三的时候还没有完整读过一遍《红楼梦》的同学们，就要努力地做到整本书的迅速阅读。用樊哙的话概括说，就是大言不顾细谨。刚才说我三年级读《红楼梦》的时候呢，是取粗去精式的阅读，就是去掉精华先读故事。高中的同学呢，有一定文言文的诗词阅读鉴赏能力，所以可以逐章细品，但是呢用不着说文解字和词典。那么在阅读的时候呢，我们还要读到包括高鹗续本的后40回，否则那就形成了断崖，看不出它的悲剧性了。第一次看或者说开始看，我们要了解故事的内容，能分清各个人物，做到陶潜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便是看《红楼梦》的第一步。那第二看呢，我想提醒同学们的就是着重看《红楼梦》的前5回，它们包含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原因、四大家族的关系以及社会背景、人物特点和命运、故事的概况和写作技巧，它是整个小说的总纲。第一回，甄士隐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开篇交代了石头记，也就是《红楼梦》的来由。一僧一道携无缘补天之石通灵宝玉下凡历练，逢姑苏甄士隐，甄士隐结交并接济了寄居在隔壁葫芦庙里边的湖州人士贾雨村，这是整个故事的引子。作者话里有话，甄士隐去，后面全是贾雨村言。那么第二回呢，是贾夫人先是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一回借冷子兴之口介绍了贾府家族的概况，也使我们大概了解了故事的家族背景。在第三回里，金陵城起复贾雨村，荣国府收养林黛玉。这一回用贾雨村这一线索人物将林黛玉带入贾府，又用林黛玉的眼睛看到贾府家的格局，引出了贾府所有重要人物的出场，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贾府上下人物的特点。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一回写冯渊与薛蟠相夺英莲遭薛蟠杀害一事，府中的门子把薛蟠以及本省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间的利害关系全都告诉了贾雨村。薛蟠知事以后，薛夫人带着薛蟠和薛宝钗暂居金陵贾府的梨香院。这一回告诉我们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关系。在第五回里，由幻境指迷十二钗，引仙老取演《红楼梦》，是看《红楼梦》人物和家族兴衰的概括，是看《红楼梦》里边的一把钥匙，比如一首判词就照应着一钗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性格特点。甚至我们可以把自己融入书中的某一个角色，与其同悲同喜，我们用他书中的原话讲，这叫判词结构。因为在小说的第五回，曹雪芹给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的半词，还给《红楼梦》写了12支曲子。在这12支曲子和这判词里边，作者把《红楼梦》的核心人物的命运全都写清楚了。这里小到晴雯和妙玉，大到贾元春当了贵妃，也全都写透了。那么在这里的人物，也就是重要人物，全写尽了，没有不说。那么比如像贾政、贾赦、王夫人、贾珍等等，这些人物没有写进去。但是同学们想，只要是核心人物的命运都已经搞定了，其实这些次要人物也就都确定了。所以我想建议同学们，尤其是高三的同学，在时间紧张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仔细阅读这一回的判词，作为对小说人物的整体特点和命运的概括总结。在前五回里还有一些结构性的人物需要重视，比如贾雨村，这个人物的出现构成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整个结构，同时呢，对贾雨村这个人物的描写也构成整个小说的故事性和思想性。那么第三点，我想提醒同学们的就是要看细节，比如《红楼梦》里边一些有特点的场景和场面描写，比如第三回里黛玉进入荣国府前去拜望贾政，并没有见到二舅，但从他的家居摆设和细节处呢，就可见其人特点。那么贾赦是追求安逸的人，贾政呢又承袭了朝廷要职，对贾赦和贾政的住处写的呢是各有不同。 进入三层仪门，果见正房香五游廊，西街小巧别致，不似方才那边轩峻壮丽，且院中随处之树木山石皆在，一时进入正室，早有许多盛装丽服之姬妾丫鬟迎着。正房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 这两处描写呢，前写贾赦之宅，后写贾政居住的地方，篇幅呢都不大，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清晰地展现了两个人的性格特点的不同。贾赦生性淫逸爱骄奢，而贾政则品格清雅。那么同学们再看看这一部小说，首先要通过他的判词、衬语、游戏等等这些东西，把人物命运写得非常的清楚，大家在阅读此处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这种侧面的描写方法。再比如写菊花中秋开业宴一回，贾母把贾家上上下下都聚到了一起，在这个地方庆祝中秋，大家心里各有悲哀的原因，却制造着热闹的场面。秋风寒凉中，远处传来了悲切的笛声，老太太不说冷和悲，却说哎呦，这个曲子真好听啊，就是明明白白很悲凉，却不承认悲凉，而把悲凉说得很喜庆，给人的感觉是更加悲凉。这是人物的直接描写与环境心理的对比效果，这一点很值得同学们阅读时仔细琢磨。 刚才您谈到了借由小说中的一些对家具的摆设去反映人物性格的不同，那么对于小说里面节日的描写是否也会有所不同呢？ 是的，比如中秋啊、元宵啊这种关键的大节日，对荣国府大观园的布局，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呢也是值得我们重点阅读的，从人物对话里边看出他们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另外呢，我提醒同学们，在故事里不要只看到风花雪月，更要看出风刀双剑。比如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的应该是薛蟠仗势欺人，贾雨村徇私枉法里边根本的原因。此时看《红楼梦》，我们其实应该抱的态度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昨天因为时间原因并没有能够把第一时段全部的播放完毕，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全部播放完毕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算算尽太聪明，反算了清清心，身前心已碎，此后心空灵，家夫人因中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光费了一 场景，要一场欢喜互为心，坦然是算算尽太聪明，换算了清清心明，生前细碎死后清空灵，家夫人宁中有功，家亡人散各奔腾。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 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高压后部控制，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的浓度，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20到50微克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听众朋友，最近呢，生态环境部出台了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生活消费向绿色转型，促进建立绿色消费长效机制和发展绿色产品市场。从现在起，2018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在全国展开。在北京开展的2018年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落地推广活动，围绕百姓关心的生态农业、有机食品，现场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们分享了适用于中小学生、青年人、孕妈妈和中老年人等11类不同人群的154种健康早餐食谱。营养学博士于凯说，通过这些科学原则，我们设立了154个菜谱，帮助消费者很好地把科学原则变成可行可操作的餐饮菜谱。专家告诉记者，餐桌上的绿色健康是本次绿色可持续消费宣传周的重点。据了解，这154种健康早餐食谱将按照每组人群的营养健康特点，在全国37个城市、超过8000间办公室和近500所